才开始团团突突。你怎么会是我的幸福，我竟如此的麻木，所有认真守住的坚持，你到底在不在乎？你怎么会是我的幸福，我竟苦苦的追逐，所有和你有关的错误，我从现在开始背负。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情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喜迎八方宾客，笑为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 三河珠宝城百泰首饰超级黄金节，即日起26日，百泰黄金全场买11克送1克，多买多送，年度感恩回馈，超多精彩活动，尽在三河珠宝城。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雷人秀由雪雷陪着你，电波那头你贫血吗？什么原因？我跟你说哈，很可能是小时候的营养没给足。这是教育部最近发了一个信息哈，教育部呢从2011年开始就实施了一个营养餐会的这么一个活动，公益活动哈，也就是给小朋友们，特别是山里的小朋友们、贫困地区的小朋友们加一个菜的这样一个活动。那覆盖了134000所贫困农村地区的中小学，然后有让3600万学生多摄入了营养。那这个也是跟财政部一起等15个部门启动了一个试点哈。那目的呢，就是要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的学生营养不良的问题。那最近这个报告出来了，数据出来了，说这个截止到目前，总共有29个省的1590个县实施了这种营养改善的计划。然后调查就发现呢，这个营养改善计划的受益的学生，就是参加了这个多吃了一个菜多一点营养的这些孩子们啊，在体重和身高上均高于农村学生的平均水平。数据上是说，这个男女学生的平均身高比2012年的时候高了1.20厘米和1.40厘米，然后体重呢高了0.7或者是0.8公斤，就是更重更高了。如果小时候摄入的营养够的话，那贫血率也从2012年的17%降到了2015年的7.8%。你吃得好啊，都不贫血，然后都不晕了，是吧？所以电波那头的小朋友啊，或者是家长们，一定要记好了，这给孩子小时候一定要营养摄入的足够够的，不然我跟你说，长大了就跟我一样，你知道吗？就我一旦想思考思考，给孩子多加个菜，为什么还要试点试什么这种问题的时候，我脑子就贫血，想不通。 陪伴自己，爱我可以只为 小时不快乐的时候，听见你的问候就能让我又复活。你的忧愁就等于 my rainy days， 当你不再烦恼，我的世界里 sun will shine。 It's automatic， 健康的距离那么近，谁说能体会我的幸福，我不相信，连我自己都不能证明，被你条件的回应。I just can't help. It's automatic. 跟着你同步的呼吸，只为爱情而活着的人才是幸运。就算别人说我很清醒，我却宁愿轻蔑自己。I feel so good.

三合启航教育火热招生，雄厚的师资力量，良好的学习环境，先进的教学理念，助力孩子备战中考。15人一班，小班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孩子进步更明显。0316-3528-755，3528-755。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合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多福在线，如意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3月15日起，在我市多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 即送刻金如意一枚，40枚送完为止。 活动详情，三合多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您一生。中国福利彩票。 生活与梦想时时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雪雷陪着你。记得那个非常著名的广告吗？就是如此丝滑，是不是啊？德芙的。那最近的一个信息出来了啊，就是德国的某个实验室在德芙丝滑牛奶巧克力当中检出了过量的矿物油，但是呢这个信息呢目前还是有争议的，具体的还不知道确切的消息哈，但是这是第三方检测机构叫做游客网说出来的。那检测报告当中是说呢，这个矿物油的过量已经超出了标准水平的4毫克每千米每千克。同时呢报告当中也是说，这个矿物油哈可能是来源于制作巧克力过程当中工艺当中的一些机械设备会使用一些润滑油或者是印刷油墨，然后弄到了食品上。专家是说呢，这个矿物油是不能够被人体吸收的，也不能够被消化，但是过量的这个矿物油哈可能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系统当中，然后诱发细胞突变。所以呢这个专家也是强烈建议说，消费者尤其是儿童要避免食用含这个矿物油成分的食品。那面对这个指控呢，德芙的母公司叫做马氏食品中国有限公司的发言人哈是出来说了，他说首先这个机构报告当中对于德芙产品矿物油含量超标的指控是没有依据的，因为中国目前还没有对矿物油的规范指标，所以目前他们公司正在草拟这个律师函。你摊上大事儿了是吧？那当然专家解释啊，这个非常专业的专家解释说，这个因为这个生产工艺的程序原因，这种矿物油在食品当中，特别是一些这样的食品当中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超标。但是说到超标呢，湖底的大闸蟹说，哎呀真是的，你们人类真的是小题大做，不就是超标吗？再超标被吃都是不可避免的。 永远有多远，想了一整夜，我才不管以后的路刮风又下雪，也许你没说你爱我，可是也没说不爱我。女人的世界笑得很可怜，你说得很对，可是我为了谁冒险？我不是神仙，我也会抱怨，我只要一分钟你还拖延。爱情偷走我的理智，你笑我死心眼，爱你浪费多少时间你不会发现，是你给我泪里的血，是你给我哭里的甜，是你带着我越过了极限。 前，是我忘了还有明天，是我忘了说前任再见。 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哎，你平时签自己名字的时候签的那个字儿大吗？我下个定论啊，下个结论。有人说这个世界千万不要轻易下结论，但是这个结论是有研究的。如果你在签字儿的时候，签名字的时候写的字体比较大的话，那你就是个自恋狂。这是一个最新的研究啊，说这个签名会暴露一个人的隐性娇生的个性，比如说你是否有权力的渴望啊，你是否有剥削性啊。那研究人员就发现了，自己签字比较大的人喜欢自己成为这个世界的焦点，尤其这个点在女性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就是女性的话，如果你签名字签得很大，那你一定非常自恋，而且签字大的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很可能会谎报公司盈利或对公司内部疏于管理。听说了这个分析报告之后，我们老板赶紧找到会计，然后喊他签名。不是啊，说到自恋这个话题呢，我今天就跟我们家闺女就特别自恋啊，我就一边逛街我就跟她说，我说你不要太自恋了，不要太自我意识太强了，没有那么多人在意你在做什么，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是不是？不会有人注意到你的。然后听我说完不要太自恋，不要太这样之后，我们就在两条裙子里给她买了那条比较便宜的。但是呢，我自从我女儿听了我的话不太自恋了之后呢，我也有苦恼的地方，就是我女儿不自恋了之后就不发微信了，我就不能偷偷关注她的动向了。是不是有这种苦恼？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他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好，最新的科技技术来了， VR 虚拟现实和 AR 增强现实虚拟技术啊。那在两会的时候呢，也是刮起了一阵 VR 风，就是记者们发现这个媒体两会的媒体中心所在酒店的一层呢，产品陈列的地方陈列了一些虚拟现实的技术产品和增强现实的技术产品。那记者们呢，当然愿意尝试文字啊、视频啊、音频啊、网络直播等不同媒介的形式哈。那有可能下一步，这个 VR 会运用到记者新闻行业，就大家直接通过 VR 来现场感受一下现场的直播状况。当然最近这几年呢 ，VR 包括 AR 现实虚拟和增强现实虚拟的这个行业在国内也是兴起了哈，相关的产品呢也是陆陆续续的出来了。不过我觉得啊，不管是 VR 虚拟现实还是 AR 叫什么增强现实，他们在国内绝对会有更好的发展的，因为我们都想利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来逃避现实。 我想要是几个夜晚，我想我一直都在想什么是完美的感动。我想到不是普通，你说不定也是一样，想要爱却害怕遗憾，你说不定也很希望我可以比你勇敢。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是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睁大眼睛盯着我，想到说对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对没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不许你把我锁。我想了十几个夜晚，我想我一直都在想什么是完美的感动。我想到开始流露，说不定你是一样，想要爱却害怕遗憾，你说不定也很希望 能给我交个朋友。 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天星星睁大眼睛盯着我，想要说跟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没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不要啰嗦。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睁大眼睛盯着我，想要说跟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都爱你的人就是我，没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 温馨提示您，春季来临，天气转暖，市民纷纷选择中短途自驾游线路外出踏青，游玩的疲劳加上春困现象的产生，驾驶人容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够集中。三河交警温馨提示，

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给你把花戴。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尝尝家乡菜，团圆乐开怀。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尝尝家乡菜，团圆乐开怀。 首先是说到专利哈，我们知道一些大公司呢，就一旦研发出什么具有科技含量的东西，都会要申请专利。那目前欧洲专利局发布的一个最新数据是显示，2016年去年一年当中，咱们中国企业共提交了7150项专利的申请，增长了24.8%。在所有的申请专利的国家当中，我们中国应该是排第一的。那另外呢，像哪些公司比较喜欢申请专利啊？像中信啊、阿里巴巴呀、小米呀、比亚迪呀、海尔啊这些中企啊，因为在欧洲是迅速的扩张，所以都去欧洲专利局去申请专利。那值得注意的是呢，我们中国电信的巨头华为总共提交了2390项专利申请，是它的专利申请的数量在全球企业当中，除了飞利浦，它就是第二了。说到华为呢，其实我前段时间刚看了一本书哈，就是华为的一本宣传的书籍。那当中呢就写到，都是一些早期华为海外扩张的这么一个经历哈，内容主要是早期华为外派的一些老员工，然后被派到国外之后那些奋斗的经历，特别是一些老员工被派到一些非洲的艰苦地区啊，那个地方又缺电又缺水，还战争还暴乱，有的时候走在路上还被抢劫，还有疟疾，时不时的就来一场疟疾，一个月得3-4次都是正常的，你知道吗？更别说到了国外都那个孤独感啊，是吧？所以呢，这本书呢也是宣扬就是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啊，如果你要在华为干的话。每一个故事的结尾呢，当然这些故事都是这些老员工写的亲笔的经历哦，把自己写下来分享。每次这些老员工写到结尾的时候呢，都会感慨地说，哇，年轻的时候有那么多经历，虽然在国外这些艰苦地区啊都非常的辛苦，但是这些经历都是我宝贵的精神财富啊。不过听说最近华为要裁34岁以上的员工的时候，一个老员工说，啊，好后悔啊，我宝贵的精神财富应该不值几个遣散费吧。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偏心，你真的偏心，感情为何你从不提，是什么原因爱会有距离，等候你却没有回应。多心或许我太多心，担心这段感情会在这里停，滚烫的脚变真心，要更多冷静，学会冷静，冷静才发现爱病得不轻。我的耳朵只想听你说话，我的眼睛容不下一粒沙，我的肚脐闷得没有道理，跟随着你的天气调整我的悲欢喜，你要晴天我不敢下雨，见到你快乐我才能关心，只要你开口我都会呼应，但是你却没有对我表态的勇气，莫非是我

温度，渐渐的离开。你口中的谎言，慢慢的明白。早知就也就不回来，即使最后只剩残骸，心不会更改。没有祝福，我明白。看凋零的玫瑰，在静静发呆。朋友对我责怪，要我放得开。固执对我始终虐待，越爱的深越难抛开。爱是种偏见，如果可以再重来。我明白爱情已经超载，爱的完全坏了姿态。你满眼看待就像是种伤害，我好想站在某人山崖，全世界都抛在外。明知你不再回来，我早已明白。 会看就看破，洒脱是必要执着。所谓承诺，都要分了手才承认是枷锁。所谓辜负，都是浪漫的蹉跎。所以别问还差什么，我们没见过，都见了过，却用它来修过。那时候年轻的不甘寂寞，错把我恋当成折磨，对的人终于会来到，因为犯的错够多，总要为相爱的人不撒火，才愿可爱的人生活。来过走过是亲爱的人却绝落， 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三河珠宝城百泰首饰超级黄金节，即日起至26日，百泰黄金全场买11克送1克，多买多送，年度感恩回馈超多精彩活动，尽在三河珠宝城。 生活与梦想属实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我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DOM 留言说，感觉每年写的报告都差不多，无非就是回顾过去，把握现在，展望未来嘛。所以你展望的你未来的每个月的收入有涨吗？ 等熄灭原来是寂寞的烟，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出传来那首熟悉的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很久不见 在都还好吗？你曾说你不愿一个人，我能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这为何没有再见面，这只和陌生人擦肩。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它不会沉默。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住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 SZW 留言说，我们领导啊天天下班不走，搞得大家都不敢走，我也不好意思走，只能多拖会，但是还是受不了，我还是走了。还有谁？我想知道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遇到这种下班不走的领导。不是，你领导在等你们走，说你们都不走他怎么好意思走呢，是不是啊？那么迟的来。 傻子才正常，落叶是树的风险，情感是偶发的事件，用偏方治好失眠。万一你爱的吗，有何新发现？

写的报告都有什么，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和分享哈。 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群聊当中，康波留言说，2014年做述职报告，搞得我四晚上没睡好觉，听到报告两个字我都心好累啊。那个让你改报告的人说，我其实心也挺累的。Sunny 留言说，每次最头疼的就是写出差报告，因为要院长审批，所以总是要改来改去的，改上十遍，只是为了给您呈上一份完美的出差报告呀。院长说，我哪有时间看啊。 时候儿时玩伴都离我远去，什么时候身旁的人已不再熟悉，人潮的拥挤拉开了我们的距离，沉寂的大地在今天的夜晚默默地哭泣。谁能告诉我，谁能告诉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谁能告诉我，谁能告诉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是。

现实是充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们的radio。 铁砂掌，连环嘴，隔空狮子吼，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个字。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那会儿天天写报告，下班还要留半小时让每个人读一遍，现在已经忘记格式了。所以你看写报告真的是实习生的事儿啊。 Crazy 留言说，终于有时间写报告了。来，我们一群呢，哦，一群在这儿。